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24集《最神秘的组织》。成郡之前有程老爷子罩着，为人可不算低调。以前国内一些人物会忌惮成郡的身份，他一个月一次的手术大部分人都会容忍。现在中年男人点上一根烟，微微笑着，这些消息他已经放出去了，光是这些求医的人成郡就难以接受，更别说其他了。 是， 欧阳威严谨地抬手。 你在129查到了些什么？ 中年男人说完这些才看向欧阳威。 卡在中级会员，不过…… 欧阳威略微思索， 129的五个元老都不想参与到这些事情中来，除了长宁，其他一个比一个神秘。 长宁以前还是恐怖组织的人，现在金盆洗手了，光明正大的是人，但他人脉还在。巨鳄只闻大名，不闻其人，其他人就不用说了，基本上知道的都不太清楚。 有把握拉拢他们吗？ 中年男人沉吟半晌，看向欧阳威。129，全球最神秘的侦探组织，消息网罗世界各地。长宁从小混迹 F 州，巨鳄混迹边界，陈鸟身手强到可怕，专注国内跟混战区。扎龙据说是国外某个皇族后裔，至于孤狼，谁也不知道对方属于哪个势力。五个人倒不算是什么，主要是长宁跟巨鳄扎龙背后的势力足以震慑其他人。谁也不知道这五个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为什么会碰在一起，但因为这五个可怕组合，别说中年男人， M 州的几个势力都想收服。欧阳威摇头道， 很难，别说陈鸟扎龙，就算是长宁一个都很难攻破。 毕竟 F 州恐怖组织还等着长宁回去。 那他们为什么驻扎在京城？原因查到了没有？ 中年男人手敲着桌子，看向欧阳威。 应该也是因为陨石坑吧。 欧阳威略微思索了一下， 我在129是终极权限，仅次于几大元老，129一直在收录20年前陨石坑的消息。 中年男人点头道， 那倒不奇怪。云光财团的原因你查到没？ 云光财团防备比较强，冷家已经有人作为实习员工进去了，但具体是什么原因不清楚。 欧阳威摇头，他说的那个实习员工自然就是冷佩珊。两人聊了几句，欧阳威才出门离开。他没有去其他地方，而是打了个电话给冷佩珊，才去了秦家老宅找到秦四爷。 欧阳小姐。 秦四爷十分震惊，虽然他这一脉已经投诚欧阳家，但欧阳家也就随意找两个人来说两句指令，没想到今天欧阳威会亲自找来。欧阳威一向优雅，他坐在左边的位置上，接过秦四爷恭敬递过来的茶杯，朝另一边抬了抬下巴。 你先坐。 是。 秦四爷毕恭毕敬地坐下。 程家的事你现在也知道了。 欧阳威淡淡开口。闻言秦四爷面容变了变，他又连忙站起来。 啊，让欧阳小姐失望了。 无妨，眼下是你拿回 18% 股权的好时机。 欧阳威笑了笑。闻言秦四爷顿住。 可徐家那边？ 他手段向来狠辣，眼下程俊失事对他来说算是松了一口气。但 秦冉现在还是徐家研究院的继承人，看他面子的人也有很多。秦四爷现在极其低调，只要秦冉不注意到自己就心安理得了。眼下欧阳威让他对上秦冉，他确实瞻前顾后。 徐家，你以为研究院继承人的位置那么好做？ 欧阳威摇头，徐家又不是做慈善的，秦汉秋那边有那么大的窟窿，徐家会傻傻的去填吗？ 放心，徐家还不敢得罪我，这件事他们也参与不了。 徐世颖不是傻子，为秦家这件事得罪欧阳家，他是不会做的。京城风暴中心的人，哪个人不玩心眼瞻前顾后呢？做慈善也要看自己有没有做慈善的实力。 你上次说秦家主系那边有一桩大合资案， 欧阳威伸手介绍了身侧的冷佩珊，微笑道， 这是我表妹冷佩珊，你们俩可以商量商量对策。 秦四爷本来也是有理想抱负的人，不然也不会从渺小的旁支走到今天这个位置。他有魄力，有胆量，眼下又有欧阳威撑腰，甚至连自己的表妹都塞过来，他的心思活络了起来。好半晌后，他定定点头， 好，欧阳小姐，我定不负你所望。 欧阳威嘴角勾了勾，他低头喝了一杯茶。秦宇这边，他这段时间日子不好过，他转了系，知道他事情的人少了很多。沈家跟林家人表面上因为秦四爷的关系恭维他，但他心里也知道，这些人的内心肯定嘲笑他失去了秦汉秋、秦修臣，尤其是秦冉。宁晴这段时间越来越恍惚，宁晴的个性秦宇知道，以后他会越来越偏向秦冉，甚至把错怪到自己身上。直到今天成俊的消息传出来，秦宇的心情才稍微好了一点。他拿着手机看着收到的消息，不由晦涩地笑了一声， 哼，没错，就是这样，这样才符合你们的身份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